Thank you. 亲戚把县令面访，太师叫一列把西东，左边金尊右边玉器，梅花鹿与仙毫 身 接下来给您演唱琴挑的片段。 Oh.

张飞。窗倚满目，凄凉不堪。那越王不禁上前啊一声长叹，满腔的愤恨贯中心酸，吴王你害得我活泼家亡，生灵涂炭赤地千里不见人烟，我今天逃出龙潭虎穴，一定要重整故国，锦绣河山。在人群中闪住一位老叟公孙健，咬牙切齿怒发冲冠，大王越国的山河惨遭蹂躏，民不聊生啊，受尽了摧残，老朽我虽然我的胸襟在这千斤的重担由我们来承担，越王听罢不住的将头点，又是喜悦又是羞惭，喜得是君民人等忠心耿耿，修得是愧对黎民和国官，我唯有刻骨铭心牢牢谨记，这惨痛的耻辱一定要鞭策自己，心不舍己是越国徒劳，受贫寒。有何高见，赐教寡人坐直难犯礼数，战败越国千疮百孔，王代王以身作则何不当先，闻众说必须要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训，常言道多难兴邦要谨记在心间，越王说二卿所奏动开茅塞，看得远见得宽，可算得目孤沉重，发人蒙心。 情，我要履行在今天。越王临朝后急忙把纸传，柴草和蒲团火速备齐全，柴草铺在地，千万莫迟延，有事从听罢领旨，哪敢怠慢，不多一时准备齐全。越王说从此后羊羔美酒一改免，山珍海味不要往上端，每日三餐尝尝苦胆，胆色飘影，我的心已干，到夜晚撤去被褥和铺垫，我要在柴草之上合衣而眠，有事从不见呀，请住 长久转，不敢交集。